第198集，早想做了。 大门一开，外头的寒气裹着风雨吹了进来，苏伊人往外走出了一步，也咳嗽了两声，压低的声音难听而虚弱。 在下身子再好，这个月来也快要熬坏了，还望您能饶了我，让这风寒有几分见好的气色。 不急，再过一个月，你不好也得好了。 蓑衣人不再多言，低着头在风雨之中匆匆离开。大门开着，宫侍上前关上。顾元白的脸色也猛地一沉，犹如狂风暴雨将至，凝着最后风起云涌前的平静。他想了许多，没人知道他在想些什么。等到最后，顾元白已将面上的神情收敛了起来，面色平静的垂眸静静品着茶碗中的温茶。 扶桑此刻处于封建社会，本应该落后极了。田福生，朕的万寿节上扶桑送了多少东西来？ 小的记得清清楚楚，圣上的万寿节时，就属西夏和扶桑送来的贺礼最为厚重，里头最贵重的东西便是这。 田福生一口气连说了好一会儿，贺礼之中的每一样都珍贵珍惜非常。顾元白闭了闭眼，忽然叹了口气： 可恨破绽早已出现在前头，我却在这时才发觉不对。但扶桑哪来这么多的香料？哪来的这么多的原材料？他们的土地能种植这样的成瘾物，能大批量的生产出如此多的香料吗？就算是有这么多的香料，扶桑潜伏在西夏贩卖香料的人，进行交易的人又是谁呢？是谁帮助扶桑让香料在西夏如此大范围的流传？又是谁野心如此之大，想借机侵入大恒？ 顾元白脑海中的谈话一遍遍闪过。西夏二皇子面色诚恳道： 在我知晓香料的害处之后，西夏已沉迷在扶桑的这种香料之中，我一人之力无法扭转整个大事，只好暗中潜伏，在寻求时机。圣上应当也知晓我的这种处境和心情，若是没有能力，那便只能当作看不见。 好一个忍辱负重、爱国爱民的二皇子。田福生，你相信二皇子说的话吗？ 西夏二皇子潜伏多年，平日里佯装得太过无害，这样的人说什么小的都觉得不能全信。 你都不信，他还指望朕信？说话七分真三分假，这里缺一块，那里少一块，这就是谁也发现不了的假话了。 他站起身走到窗口处，侧头往院中一看，就看到一道高大的黑影往厢房这处跑来，长腿迈得飞快，压着怎么也压不住的亢奋劲。顾元白脑中一闪，突然想到西夏给大恒赔礼时干脆利落的态度。 难不成这些东西都是扶桑掏钱给的？扶桑真是有钱呐。 顾元白感叹完后，门声便被敲响。薛远叩门叩得急促，语气却是缓而又缓： 圣上，臣来了。 这话说得奇怪。 他来就来了，叩门就叩门吧，何必多此一言。 顾元白看了看窗外还在下着的雨，语气阴沉： 进来。 薛远脱了一身水迹走进来，衣袍今日里才湿过，现在又开始滴起了水。顾元白转头看他，看到他手心的嫩枝后，似笑非笑道： 薛小妖，你当真是不怕死？当真不是个懦夫？ 薛远爬上树枝折嫩枝的时候，似有若无地听到了圣上的吼声，只是那声音太过遥远，被雨水打得四分五裂。他不敢心中期待，怕之后会失望，此刻终于眼睛一亮，灼灼地盯着顾元白看。 圣上担忧我。 朕只是从未见过这般药材不要命的人。 圣上想差了，臣要的也不是财。 他脱下湿透了的外衫，屋中的人一一退了下去。田福生走在最后，轻手轻脚地关上了门。待人都走没了，薛远才走到窗户边，把窗口关得严实，然后牵着顾元白的手让他坐在床边。顾元白起夜起得急，见李昂义的时候也未曾竖起发丝，长发披散在身前身后，有几缕从薛远的头顶划过，交织在了一起。薛远一言不发，单膝跪下，将圣上的脚抬在自己的膝上，脱掉干净的不染一粒灰尘的龙靴。 朕困了， 您睡，我来。 梦里的藤蔓缠住了脚，一个劲儿地拿着东西挠着脚心，恍恍惚惚就这样被挠了一整夜的时间。第二日顾元白醒来，便感觉脚底不对，有些微的疼。他坐起身一看，这双平生未走过多少路的娇嫩的脚，脚心已经被磨得红了，红意沉沉，宛若出血，没破，但碰着被褥就是一哆嗦的疼，针扎般的不适。 薛九瑶呢？他到底做了什么？ 薛大人瞧着很是神采奕奕的样子，一大早天还未亮，薛大人便已出去练着刀剑了。小的这就将薛大人叫来。 薛远走进门后，看着顾元白便眼底一烧，他喉结一动，大步走上前，不管其他人是否还在，已然单膝跪在了床边，双手撑在圣上两侧的床沿旁，仰头道： 怎么了？ 昨晚的一个时辰，你在朕睡着之后做了什么？ 做了一些臣早就想做了的事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